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文学作家咧，可以讲得上系经典中嘅经典啊！咁我喺接触佢嘅文学作品之前咧，其实我系睇咗一个舞台作品嘅，就系以佢嘅故事作为蓝本嚟去创作嘅一个舞台作品嘅。 呢个舞台剧仲唔止演咗一个版本，好似有两个版本吓，即系唔同嘅演员吓。咁你讲嘅咧，其实就系《倾城之恋》啦吓。我哋今次遇见文学嘅新一辑咧吓，就由香港作家转到去中国台湾嘅中文作家咁。呢一輯咧，我哋以張愛玲嚟開始咧，其實都有好多原因嘅嚇。咁其中一個原因，可能頭先你所講嘅經典中嘅經典啦。有人曾經講過就係話啊，如果一百年後中國文學或者中國現代文學仲要數有啲乜嘢作家嘅話咧，好可能咧最重要嘅就係兩個，一個咧就係魯迅，一個咧就係張愛玲啦。咁佢兩位當然有好大嘅分別或者唔同啦嚇。咁但係張愛玲佢所代表嘅一種庶民嘅價值啦，啊，即係或者係小市民嘅价值咧，而佢呈现出嚟由小市民嘅生活啊，或者系价值观去影射出一种人性啦吓，甚至乎话有人觉得佢讲到时间嘅苍凉啊等等呢啲主题咧，都系相当之特别，咁远远超越咗佢写作嘅时候，譬如四十年代嘅时候，大家对佢嗰个睇法，觉得佢系以言情小说作为特色嘅一个作家咧，其实佢嗰个意义咧已经远远超越咗呢一个范畴噶啦。 咁如果讲张爱玲佢嘅作品嚟讲咧，其实佢嘅写作特色又是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嘅？ 有好多啊，即系有一句说话就讲说不尽的张爱玲，即系譬如佢嘅出身啦吓，即系话佢系贵族之后，有人咁讲啦，就系李鸿章嘅外孙女，佢喺嗰个教养上面佢深受《红楼梦》嘅影响啦。咁所以依家我哋讲到《倾城之恋》嘅时候，可能都会睇到吓嗰种大家族里面嘅人情世故吓，即系《红楼梦》作为人情小说，张爱玲都好秉承到呢一种嘅特色。但系佢亦都系一个没落嘅贵族吓，咁所以佢会既系有一啲大家族里面嘅贵族嘅见识啦，咁但系佢亦都体会到没落之后嘅苍凉吓，即系话有人会将佢睇成一种世故啦吓，即系话我乜都见过啦，我亦都乜都失去过啦，我会知道有啲嘢系好重要，或者系佢会比较现实地去睇，譬如有人会觉得佢写钱系几唔留守，或者系唔去回避呢样嘢噶，咁又或者系《倾城之恋》里边啦。佢嘅爱情观都唔系我哋一般所谂嘅系咁纯粹吓，纯粹去讲感觉，而系会讲到好多出身啊、门第啊，或者系喺爱情上边嘅好似战场咁嘅攻防嘅战争啊，咁样嘅一种概念去写。咁呢个都系有佢嘅特色，但系亦都贴近咗某一种大众嘅心理。 咁其实张爱玲嘅作品咧都唔少啦。咁点解会选择《倾城之恋》嘅呢个作品呢？ 其实我谂俾人投票去选。可能会有第二啲结果嘅，即系譬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啊，等等啊咁。咁但系《倾城之恋》咧，的确都系经典中嘅经典。佢四十年代创作嘅时候高峰嘅一个作品啦。另外，佢因为嚟过香港读书，咁有一啲嘅香港经验咧，亦都喺佢即系佢翻去上海之后再写嘅小说咧，系留有一啲痕迹嘅。咁其中《倾城之恋》呢一篇，我谂就系好有香港嘅影响喺里边吓，即系佢作为一个背景嘅城市系相当重要嘅吓。咁佢嘅女主角白流苏系一个上海大家族里边嘅排第六嘅六小姐啦吓。佢之前咧就系同一个富家子弟结咗婚，咁但系就婚姻唔如意啦，咁就一路之下，即系佢都系一个有脾气而且有坚持嘅女性， 有骨气添， 系啦。咁就同佢离婚，就翻翻自己屋企住。咁呢个六小姐啦吓，即系白流苏咧，咁翻翻去白家住，本来佢都带住一啲钱嘅。即系你话私己钱又好，总之自己嘅积蓄啦吓，咁啊翻到屋企咧都接受佢嘅吓，即系话欢迎佢翻嚟啦。咁但系根据佢里边所讲咧，咁佢嗰啲亲朋戚友啊，就将佢啲钱攞去投资啊，或者系盘嚟盘去，咁结果就开始用晒到啲钱。咁啊张爱玲就系佢非常之敏感去睇到呢种嘅人性嘅考验啦。白流苏喺自己屋企咧越住越唔住落去啦吓，即系话受到好多闲言闲语啊。咁就喺因缘际会之下咧，佢成个白家咧就为紧佢另外一个七妹做媒，咁就介 紹一個喺外地翻嚟嘅才俊嚇范柳園去俾佢結識。咁點知呢個范柳園咧就冇睇中七妹，就睇中呢個失婚嘅婦人嚇白流蘇。但係佢所謂嘅睇中咧，亦都唔係即刻嚇諗住係同白流蘇長相廝守或者即刻結婚。咁白流蘇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個人人都想得到嘅范柳園嚇，就有名有份咁樣同佢一齊咧？咁張愛玲嘅小説就係會將好多呢啲名分啊、經濟環境啊、係面子啊等等嘅問題咧，牽涉去一個愛情嘅故事裏邊。咁所以呢度我就講到話，點解香港係咁獨特嘅一個地方啦嚇？因為裏邊就如果佢成日喺上海，佢係有頭有面嘅百家嘅六小姐咧，就同范柳園係冇乜機會發展嘅。所以范柳園就提出一個建議，就俾當中嘅一個中間人徐太太，就去叫啊白流蘇話：，我請你去香港玩啦，其實介紹啲人俾你識啊咁。咁大家都覺得冇乜可能啦。咁點知個徐太太好大方喎。咁然後請啊白流蘇去香港嘅時候，原來咧范柳園就喺香港等緊佢。咁佢哋就即係開始咗一段相處嘅關係啦嚇。咁而佢喺香港裏邊，譬如話一啲好重要場景啊，淺水灣啊，就有啲山盟海誓啊、海枯石爛咁樣嘅。 咁長有冇去過？ 有人去揾過㗎，咁我就冇去揾過嚇。咁但係即係呢啲嘅場景咧，都令到今日嚇，即係我哋香港好似即係喺中國現代文學裏邊留低啲痕跡咧。咁《傾城之戀》都係好重要嘅一篇嚟嘅。我自己都覺得咧嚇，就係話其實40年代嘅香港同上海都有一個對照嘅意味嚇，即係話佢好似一個唔係太遙遠，但係一個異域咁樣嘅地方。白流蘇去到香港嘅時候，即係佢同范柳園之間嘅情感咧，亦都係比較突出咁樣可以表現到啦。呢個時間不如我哋又聽一個片段先啦嚇，咁咧就一陣間翻嚟我哋再繼續細讀呢篇《傾城之戀》啦。我哋揀嚟嘅片段咧就係佢開頭第一段嚇即係嘅片段。咁呢個片段咧就咁聽落去咧，好似即係以小説嚟講又係奇怪啲嘅，係無端端點解要講啲人喺度拉胡琴咧嚇？又或者係點解會講呢個下令時間嘅問題咧嚇？即係白公館嘅鐘咧係會俾人哋遲一個鐘嘅喎，咁點解會咁樣開場咧嚇？明明係一個愛情故事嚟噶嘛嚇。我哋而家先聽咗呢個片段，翻嚟咧繼續分析《傾城之戀》。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 我们用的是老钟， 他们的10点钟是人家的11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漫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臂，唱了笑了就只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正拉着，楼底下门铃响了，这在白公馆是一件稀罕事。按照从前的规矩，晚上绝对不着兴出去拜客。晚上来了客，或是凭空里接到一个电报，那除非是天字第一号的紧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四爷仍身听着，果然三爷、三奶奶、四奶奶一路让上楼来，急切间不知他们说些什么。阳台后面的堂屋里坐着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和三房四房的孩子们，这时都有些惶惶然。四爷在阳台上暗处看两处，分外眼明，只见门一开，三爷穿着汗衫短裤，揸开两腿站在门槛上，背过手去，啪啦啪啦打鼓仔的蚊子，远远的向四爷叫道： 老四，你猜怎么着？六妹离掉的那一位，说是得了肺炎死了。 四爷放下胡琴往房里走，问道： 是谁来给的信？ 三爷道： 徐太太。 说着回过头用扇子去捻三奶奶道： 你别跟上来凑热闹啊，徐太太还在楼底下呢，她笨怕爬楼，你还不去陪陪她。 三奶奶去了，四爷若有所思道： 死的那个不是徐太太的亲戚么？ 三爷道： 可不是，看这样子，是他们家特委托了徐太太来递信给我们的，当然是有用意的。 四爷道： 他们莫非要六妹去奔丧？ 三爷用扇子柄刮了刮头皮道： 照说呢，倒也是应该。 他们同时看了六小姐一眼，白鲁苏坐在屋子的一角，慢条斯理绣着一双拖鞋。方才三爷四爷一递一声说话，仿佛是没有他发言的余地。这时他便淡淡的道： 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 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做他的孩子，可是手头上直冒冷汗，针杀了，再也拔不过去了。 我哋听咗咧张爱玲嘅作品《倾城之恋》嘅一个开头啦，咁呢个开头好特别啊！头先阿黄念欣都预告咗， 系啊，佢就系话上海咧就行呢个下令时间啊，就为咗节省天光，早啲起身啦，大家咁样吓，咁就将所有嘅钟咧都拨快咗一小时，系以前系有嘅，我最近睇新闻都发觉香港都有， 我都听过，我都听过， 系啦，都有下令时间，呢个好正常嘅事，咁啊，大家教快一个钟啦，咁样吓，早啲起身啦，夏天，咁但系咧呢个白公馆咧就咁讲，佢话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其实以言情小说来讲呢、我们通常一开始就想看看主角怎样出场啦，边个人啊，见到什么人。但他就讲了一个节省天光这个问题。但我们看完整篇小说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这段很重要啦、就是说整个白公馆是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他们有很多的家规啊，很多贵族或者是高门大户的包袱啊、所以先至会令到白流苏嘅感情世界系咁进退两难，或者系咁复杂吓。如果佢系低下层一啲嘅，佢可以豁出去，用佢嘅自己嘅魅力去结识唔同嘅人。如果佢系再系即系高级一啲嘅吓，即系有家世有钱财嘅话，咁佢嘅择偶嘅选择亦都会多一啲。咁但系佢偏偏咧就系一个大户人家里边冇乜人再理嘅一个离咗婚嘅阿妹咁样吓。咁所以大家对佢嘅婚姻咧都即系忽冷忽热咁样吓，即系唔系有太大的兴趣去理佢。 咁除了这个值得去欣赏的这个艺术象征的手法之外，其实这个第一段都有其他的意义的， 是啊，咁譬如即系如果你刚才讲过睇过个舞台剧啦，即系嗰个二胡的声音吓，胡琴的声音吓，嗰种绵长啦、说不尽的苍凉故事啦，咁又系张爱玲的小说里面经常会讲到嘅，即系人生是很漫长的吓，你一代完咗之后又有另一代吓，所以嗰个苍凉感咧系咁样嚟嘅，即系冇嘢是惊天动地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我们一方面觉得他的情节很动人，但另一方面张爱玲的叙述里面呢，成日都会觉得什么我没见过呢，或者是到头来始终不过如是，那种的即世故的感觉很强烈。那跟这个胡琴所引出来的音乐啊，或者拉过来拉过去的声音呢是会有关。那而另外呢就亦都提到话好像一些伶人上场，即是说一些人将要演戏啦，出场啦，那就化晒妆啊，两片胭脂，然后唱，然后将自己的人生好像一台戏这样唱。里面都有一个预告在这里的，即是人生如戏，其实白流苏、范柳园甚至乎白公馆上上下下的人，每个人都是扮演一个角色的。白流苏是不是完全真情这样，即是纯粹地喜欢这个范柳园呢？其实他不是，即再不是这种少女的爱情情怀。他会有很多角色去扮演，譬如说范柳园讲过觉得他、我难得碰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其实白流苏对他的吸引是一个曾经在外国生活的经验的人，譬如他会穿旗袍，他会有一种即中国女性的婉转温柔。 或者范老元所讲嘅佢嘅特长就系低头，即系唔知点应对嘅时候就是低头，低头系佢嘅武器啊咁样吓。咁呢都有演戏嘅成分嘅。我觉得呢一段其实佢有少少预告咗，或者系即系张爱玲嘅一种对爱情睇法嘅特色吓，就系话佢唔怕话俾你听，人生如戏，爱情如战场，所有嘢都系一个角色嘅扮演。我觉得呢段都系有个预告，之后就真正去到白公馆啦吓，咁就系四爷啊、七小姐啊、八小姐啊、三房四房嘅细路仔啊，你初初睇咧系唔会搞得清楚边个打边个，你就知道白流苏俾人虾啦，大概系咁。但系即系佢同读《红楼梦》有啲似嘅，就系话初初你搞唔清楚呢一房同呢一房边个系边个嘅阿叔啊、阿婶啊咁嘅关系，但系你睇睇下你就会觉得系一家人噶啦。咁佢将一家人里边表面上系好简单嘅亲情问题吓，即系一齐住，但系就系里边勾心斗角啊，或者系边个得势，边个咧喺屋企里边处于弱势咧，其实系嗰啲对话里边咧全部都见到。 咁之前咧，黄念恩都讲过咧，其实《倾城之恋》咧都系一个好值得去细读嘅作品啊。咁因为譬如好似入边有好多个对照啦，譬如可能地理上就系上海同香港嘅对照啦，但譬如人物上，白流苏同埋范柳园都系一个可能系传统中国文化同埋一啲西方文化一个对照。 系可以咁讲噶吓，白流苏佢嘅外表啦吓，即系成日着住月白色嘅旗袍啊吓，或者系佢嘅婉转啊、温柔嘅性格啊咁样，就好似一种传统嘅中国，咁但呢个传统嘅中国系好有诱惑性嘅，尤其是对范柳园嚟讲，其实佢小说有交代，佢系一个喺英国生活过，即系而且有唔错嘅前途嘅人物啦。咁但系咧，佢亦都有好多社交嘅经验啦。咁但系佢见过晒好多女性吓，咁但系反而呢一种即系有身份、有地位，但系喺爱情上又暂时处于真空状态，因为佢丈夫啱啱过世咁样吓嘅一种嘅女人咧，系对佢一种即系诱惑嘅味道嘅咁。咁但系范柳园自己咧就似乎好洋化啦吓，譬如话佢第一次同白公馆嘅七妹去相睇嘅时候，佢建议大家去睇电影咁样吓，咁大家就话：，相睇做咩去啲黑掹掹嘅地方咧？咁样吓，睇完电影出嚟，大家个妆都融咗啦咁样。咁佢咧好似觉得冇所谓咁，然之后建议大家去跳舞啊咁。呢啲嘅行为咧都未必系好传统嘅。咁但系我觉得就亦都有趣嘅地方就系张爱玲嘅小说可以反过嚟睇嘅。其实白流苏有佢好敢于冒险嘅一个性格啦吓，佢会识得跳西洋嘅社交舞啦吓。而范柳园对中国嘅执迷咧，其实有时令佢系好传统嘅吓，即系有一种传统中国男人嘅意味喺度嘅。 咁同埋咧，其实喺地理上话系即系分咗香港同埋上海啦。咁白流苏佢喺上海同埋喺香港嗰个心情、嗰个心理上嘅变化都即系可以明显系。这个作品里面见得到的。 是啊，他最大的变化首先就是他由在家里面没有人留意他，而变了整个家族都对他另眼相看，就是跟范柳园相看那天，就本来大家在争斗之中，很多人都想将自己的女儿推出去跟范柳园相看的时候呢争斗之中大家就说、不如带埋六姑姐，即系白流苏去啦，咁坐咗个位，等嗰啲细啲嘅细妹唔可以跟住去。咁点知咧，就范柳园就喜欢咗白流苏，而且佢哋咧系一舞倾情吓。咁佢跳舞之后咧吓，就系产生咗个印象啦。咁而就令到范柳园系请佢去香港嘅。去到香港之后咧，我谂香港系一个重要嘅地方咧吓，就系佢小说里边都有讲过，去到香港第一个感觉咧就好似好五光十色咁样吓，喺呢度咧好似跌一跤咧都会痛过人哋嘅咁样。我谂个异地嘅感觉咧，就系对于白流苏嚟讲，好似系佢不容有失嘅。其实佢今次系带住一种冒险或者系小说所谓赌徒嘅性格，就系话你自己系一个失婚嘅妇人，咁有一个人人都好想得到嘅男士吓，即系话去约你去香港。咁啊，虽然表面上唔系佢约嘅，系通过一个徐太太去约，即系话去香港介绍你啲人俾你识啦咁样。咁但系究竟你去完之后，你点样可以即系唔系净系同佢认识吓？而是真正得到一个名分成为范太呢，咁所以佢係不容有失。咁而且在香港呢，即係佢话跌一跤都会痛过人，就係话如果今次有啲乜嘢错失，我唔单止呢会担咗一个唔好嘅名声，甚至乎呢我係下半生就完㗎啦咁样。所以呢个我觉得香港嘅场景呢係好重要，即係喺倾城之恋里面，如果冇咗香港呢就冇咗白流苏嘅传奇㗎啦。喺浅水湾酒店啦，呢个又虽然而家冇咗啦，咁但 戏咧就有呢个原址喺度啦，咁但系呢个好重要嘅场景就系有佢好多嘅山盟海誓啦，但系呢啲山盟海誓又好似隔住一层，即系有雾有花咁样嘅，唔系真实嘅承诺吓，咁、所以白流苏最后第一次去香港之行咧，佢系无功而还嘅吓，咁就同阿范柳园拖拖拉拉之后，佢觉得我走啦，咁佢即系试下赌一下，咁就话我翻上海，咁点知范柳园又唔留佢，咁话我送你翻去啊，咁就送佢翻去，咁但系翻到去之后咧，就大家好震动啦吓，就系话里边有一个金句，我想读一读，就系话大家咧对于佢无声无息咁样翻嚟，又冇得到范柳园，但系亦都冇咩分别咁样吓，就好惊讶，咁佢就咁讲噶，佢话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即系话好似陪人哋去香港去咗玩咁去上当啦，就该死吓，即系啲封建嘅谂法就已经该死啦。而女人吸当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吓，即系话你俾人当上更加唔要得。但如果一个女人想吸当吸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咧，那是伤了的淫恶，杀了他也还污了刀吓，杀佢都整污糟把刀吓。咁呢啲好恶毒嘅语言咧，就系即系《红楼梦》嘅遗水啦吓，或者张爱玲嘅即系个好拿手嘅地方啦。咁但系咧，柳暗花明又一村吓、我记得亦舒讲过吓，即系冇人写小说可以写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以写到好似张爱玲咁精要嘅吓。咁就系佢再一次得到范柳园嘅邀请，就话你再嚟香港啦咁。咁然后成个白公馆话：，唉，你去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吓。咁佢就再一次去香港。接受咗范柳园，咁就同佢一齐生活。但系当时咧，范柳园都冇为佢应许咗呢个婚姻嘅吓，仲要话啊要去英国去办啲事。咁白流苏唔能够同佢一齐。点知咧喺呢个时候咧，战争嚟到啦吓，咁范柳园咧就冇办法吓，就要留翻喺香港啦，去唔到英国啦。而佢哋咧喺一个庶民嘅生活里边吓，平凡夫妻咁样生活之后咧，范柳园最后就系同佢结婚，咁啊公布咗呢个婚姻嘅消息。咁传翻去上海咧，大家都真系对白流苏另眼相看。即是觉得啊，一个离婚的女子可以得到这么好的骄人的成就，用张爱玲的说话去讲。所以这个故事最后为什么叫倾城之恋呢，就是说整个香港的城市的沦陷或者是受到袭击。佢其实冇咩原因嘅吓，佢就系为咗成全吓呢一个平凡女子白流苏嘅即系一段婚姻或者系爱情啦吓。咁当然呢个系唔合逻辑嘅，我哋都知道香港唔系因为咁样而受到轰炸吓或者袭击嘅。但系佢就系将呢个逻辑扭过嚟讲吓，就系话我哋讲嘅佳人倾国倾城吓。咁而家佢就话，其实一个小市民嘅爱情生活咧，都系重要到可以令到一个成个城市沦陷咗，即系去成全佢嘅。咁佢想讲嘅其实就系爱情小说嘅意义。即是说我们觉得很大件的事，国破家亡或者是战争，但如果在一个小市民的心目中，在白流苏的心目中，你估他是在乎香港的沦陷，还是在乎他能不能够做范太呢？我想他在乎后者会多很多。所以这种逆转的关系，其实最后一句就是我们所讲的张爱玲的价值，就是说在整个四十年代，其实大家已经是在一种抗战的论述里面，大家觉得文学应该反映现实，就激起一些爱爱国的情绪或者抗战的情绪，但是张爱玲竟然去写这个平凡人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啊，同埋恋爱啊，咁最后我哋经过了一个时间去睇翻嘅时候咧，会觉得可能呢一种嘅文学诶，会俾我哋一种更加真实或者系更加耐读嘅感觉都唔定。 嗯，咁如果睇过张爱玲嘅《倾城之恋》嘅朋友咧，唔知听完黄念恩嘅分析之后咧，会唔会觉得自己曾经系错过咗好多嘅片段啊？如果系嘅话咧，不妨攞翻呢一本作品嚟睇一睇嘅。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